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以及啊我们27号这样一个探店的活动。那说到我们27号这个探店的活动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哈。那这次活动呢，应该算是我们2018年最后一次了，是吧？ 嗯，最后一次了。 啊、对对对，还是宋老师您来介绍吧。 因为呢，也是应广大的听众的要求，所以说我们把这次的探店活动呢，作为2018年的就是收尾了。 嗯， 最后一次活动，前因为做的前两期呢反响很大，老百姓很喜欢，所以说我们就这一期的话再做一期这样的探店活动。而且这次呢我们选择的地点呢也是比较相对而言 比 较 近、 我们在几乎在朝阳北路上，朝阳在东面，朝阳北路上。 嗯， 而且呢该所有的能够我们能想到的这些主材呢基本上都是包罗万象了。 嗯， 都是包罗万象了，大概要一天的时间。 对， 我们从早上起来大概九点多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四五点钟结束，一天的时间。中午呢是给大家准备好的午餐。 嗯， 是这样的。而且呢大家呢只是认真的来听，就是我们只要是对装修有需求的，包括明年要准备装修的这些人，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受益的。 是，大家呢可以跟着去学习一下啊，到底怎么去挑选一些东西。 对， 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我都发现，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装修节目哈，尤其比如说您要跟我说一些理论上的，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其实我都可以对答如流，或者说我都能告诉大家怎么去做。但是你真正你让我去到现场去看一些真真正的实际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就问我说，哎，你帮我分辨一下这两块砖，那我就傻了。 嗯， 就是可能我都知道，比如说你要看它的吸水率，或者要看它的一些什么东西，包括它的这个滋密的程度，但是你真正拿到这两块东西的时候， 对， 就有点晕。 对， 就你看不出来它是怎么个弄法， 对吧？没错。 所以真的去亲身体验或亲身学习这个东西，拿这个实物很重要， 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我们像上一期的话，有很多的业主提出来要看胡桃木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也去了。感觉就特别好，因为当他们用实际的眼睛来看到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些的贴皮的都比较多，像有些地方来卖。但是当真正的你用手看，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选择的方法，哎，很简单，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全明白了。其实我说实话， 就是一层纸是吧？ 就是一层纸，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张纸捅开，就包括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门呐、瓷砖呐、等等的，就是其实很简单的，但是就这么很简单的东西，老百姓不懂就容易上当受骗。 没错没错。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呢也算是2018年哈这个最后一次比较大型的这样一次活动。 嗯，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您有装修需求，正在装修或将来要装修的，都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因为有宋老师手把手的教，很难得。明年我们再准备活动，没准就不是宋老师。对，所以呢大家这个抓紧这次机会哈，赶紧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间呢，这个和地点呢，到时候我们会提前告诉大家，因为现在还没有具体的确认， 是 啊，到时候等确认，提前三天吧，我们会在公众号然后节目当中会大家说。 对对对，因为这里面高老师有一个这个，为什么现在就是今天还有业主来问我说，宋老师你具体的什么地点？为什么并不是我们要保密什么地点，没有意义的，因为关键是我们要协商好，就是和比如说某个建材商，有个像体验馆，像这些东西的，我们一定要保存好的，因为一个是跟他的要对于我们的来的这些业主，首先要有一个保障的， 嗯， 很多东西他就有一个保障的，并不是说我们去看完了，就是比如说有的业主人家看完了觉得好，或者说人家会实行一些的计划，那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有一定的保证的，所以像这些东西我们也要洽谈出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 甚至包括他来帮助我们来选择一些的这些商家，就是我们看的这些商家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也是可以先等待一下，我们过两天呢就会告诉大家。 是 啊。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快讯完之后呢，我们会着重来回答一下达拉发来的问题。你比如说蓝天大海呀，然后这边还有阿拉大梦啊，都发来了一些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也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身体各方面机能也在减弱，各种疾病也困扰着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一些老年人因为身体不舒服便病急乱投医，很多人也利用了老人渴望健康的心理，将一些普通的产品包装成为可以治病的保健品来骗取顾客。老年人的辨别能力也比较弱啊，加之想要改善身体状况的一些急切的这个心情，难免呢上当受骗。所以呢像比如像床垫啊、枕头啊、按摩椅啊、按摩椅 按摩仪呀、啊、等一些，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一些神奇的这种功能哈、啊？ 哎呀，其实这个真的是又是一个老话。其实这所谓的一些功能，我个人倒觉得关键是一个环保的指数的问题。实际上你说有什么样的叫一个好的功能或者一个不好的功能，关键是环保。你像比如说枕头，有一些的枕头的的确确能起到一定的安神的作用，这是肯定有的。 嗯、 但是所以我觉得尤其是老年人，像刚才我觉得说的也非常对，老年人可能会容易上当受骗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做咱们的儿女的也好怎么样的，尽可能的给老人把把关吧。 对，所以经常跟着我们装修陪同计划走啊，就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因为装修陪同计划它不光是一个硬装上面的， 没错没错。 像比如说像床垫， 床垫啊， 之前有很多 包括抱枕的，包括那个枕头啊， 对， 枕头那像那种乳胶枕，我们都去看的。 对，所以这些其实也都算是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嘛，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全套的， 没错。 从最早的装修入手，然后一直到后面的，比如说像软装类的呀， 对对对， 像一些这种床垫、枕头都会有。 你看前两天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有业主提出来，宋老师，我家里可以不可以用壁布？因为现在壁布在我们北方啊，并不是很盛行。在南方非常盛行。那么可以不可以啊？所以我们也给你一些合理的解答。 哎， 真的是。 说到壁布啊，正好刚才蓝天大海就是问了壁布问题，正好说到这，咱就说一下吧。壁布他说有没有必要？说保存几年？说坏了是不是墙还要重新刷漆？ 壁布呢是有一个最要命的一点。其实我们在选择壁布呢，壁布其实在南方非常非常盛行的，像那种这。一些各种材料的，但是在北方为什么不行？但你们一定要清楚一点，所有要用壁布的人，壁布可是整铺的东西。 嗯， 就是你家里面，当他把你的这个房间的尺寸算完了以后，从入门开始就一捆就来了，一捆捆的就来了，然后就开始整铺。它是完全是整铺的，它没有对接缝的，啊，它是不存在这个的。那这个呢，可能对于我们老百姓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比如说我们某一个点上，或者说我们过了一两年会产生一些问题，出现一些问题了，怎么办的问题？假如说我们是壁纸，或者是比如说涂料吧，我们可以刷一刷壁纸，我们可以把这一节子的我们拿下来，我们可以换一换。但是壁布呢，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问题。 那壁布为什么不能？比如说我光做一个背景墙，或者光做一个什么东西，这样不可以？ 也可以，但是壁布。就是如果家庭你要做一个背景墙，他就给你做一个背景墙的这样的壁布。但比如说我们房间内整个全用壁布的话，他不能这样，就像我们那个纸似的这样切开的，5.3平米，多少那样铺是不可能的，啊，它一定是整铺。就整个直接的整铺啊， 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为了防裂，是不是？ 它其实跟其他的都一样，包括壁纸，它本身也有防裂的功能啊。就只要你贴上去以后，它就会让你的这个墙面进行紧绷，因为你有这个焦油，焦干了以后进行紧绷。壁布也一样，但是现在目前壁布呢，花型非常非常的多，像丝绸的呀，像有些很高端的一些的布的材料，都可以做成壁布。但是这里面最要命的就是，一定大家记住。贴壁布的，就是我们粘这个壁布的在墙面的这些胶，这个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因为你没有空气释放的地方，它是整铺的，整个全搁在你的墙面上的，所以这一点可能也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北方呢，因为毕竟干燥，它有些东西对于壁布的一些要求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尤其墙面更高一些，因为它墙面的平整度啊，墙面的一些东西，它可能要求更高一些。 好的，像蓝天大海，您还有什么问题哈？关于壁布的问题，您可以再问啊。行，那我们看下面一条专圈快讯，签约前加装工程的预算里24万，工程中呢，装修公司再加价10万，拒绝支付则工程停工啊，同意加价又倍感哑巴吃黄连。这个上海这个于女士。几个月前包工包料把店面交给这个装修公司，结果就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而这背后呢，正是家装公司常用的加价套路在作祟哈。 对，这个说实话，所有听过咱们讲课的，我已经不止一次的都讲过了，这就是所谓的就是增项嘛，就是无限的增项。所以我们在和这个任何一家装饰公司来签订这份协议的时候，一定要白纸黑字的写在上面。因为当然北京很少了，这种情况下在北京很少了，因为有些已经老百姓都明白了这些东西了，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东西，这已经很清楚了。基本上水电改造先给你个预算款，就是他不会给你，因为他不可能按照你的米数来量，而且业主有些新的要求怎么办？所以要预算款，在预算款的基础上多退少补。啊，基本上现在北京是这样的。 但是肯定是会有一个度的吧？ 有一个度，有一个度，有一个度。 你看，一共24万，一下加了10万，这不加了一小一半？ 开玩笑，那根本就像我曾经老讲的一个东西似的，10万块钱给你们家装修2居室，不是，就是2万块钱给你们 家装修两地时，老百姓听了都发懵，美啊，可占了大便宜了。 嗯， 其实说实话，真正工程一起来的时候，这儿八千，那儿五千的，最后乱七八糟下来也四五万块钱，弄得你哭笑不得。 那个、对比最开始你说找那个真真正正算出来的这个还要贵。 对，而且你还办，他们真的是这样的，干了半截，原来很多年以前，几年前这种情况特别多，干了半截你不加我不管了，抬屁股就走，就全走了。 嗯， 其实那样的活是最可怕的了。 对对， 真正的好的装饰公司是最不愿意接的，就是这样的活，特别麻烦。 没错。 嗯，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一年中呢，春秋两季是最适合装修的。那春季呢，五一为装修促销季，秋季呢就是国庆的这个黄金周。那前些年这两个促销点呢，总能让装修公司在销售上迎来制高点。但是从2016年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也是受一些大环境的影响吧。房价上涨，消费者对于装修的花费也是越来越谨慎了。 对，实际上特别简单，就是一个买方市场卖方市场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是买方的市场，老百姓一定要清楚这个，不是卖方市场。所以说这种促销以你平时的购买东西，我觉得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空间来运作的。 对， 嗯， 好，来看下一条。智能音响、智能冰箱、智能门锁等等，那这些智能家居呢，越来越多的进入了家庭。消费者似乎只要轻松的通过手机和语音识别发出指令，就能享受方便快捷的自动服务。但研究显示说，智能家居产品呢，具有很大的被黑客攻击的潜在危险。 嗯， 那在这方面，商家和消费者都严重的忽略了啊！ 真的是，真的是，智能我这么多年了，就这几年特别盛行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起步阶段，大家一定要多看。 嗯， 多看，因为它毕竟是起步，没有成熟，这个产品没有到一个成熟的状态， 嗯， 还没有呢。 对， 嗯， 不过像门锁这类的东西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人， 是的， 就是经常那种忘带钥匙的， 是吧？ 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当然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毕竟它出来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大家觉得它还是不错的哈，只不过可能在某些细节上，可能在商家还是需要继续再斟酌。 没错，没错，没错。 好，来关注下一条啊，一位读者告诉记者说，前年的上半年装修了一套140平米的新房，厨房啊、卫生间啊、客厅啊，都选择了高档的某个品牌的瓷砖。当时是第一次装，去店里问了价格，走了活动价，总价呢比平时省了将近5000。而朋友去买瓷砖，跟着设计师去买，价格反倒不如我买的便宜。 这种情况也经常的有，经常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商家吧。我觉得诚信的，所谓的诚信也就在这儿了。 没错，而且他为什么说跟设计师嘛，就是说到这个免费设计啊，也是个坑哈。 没错，没错。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所谓说的免费设计，真的是免费设计，因为装修本身就两个阶段，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是主材阶段，一个是基础施工阶段。那么你到了基础施工，到了主材阶段的时候，那就是其实说实话，如果现在按我的思维，你谁都不用去找，你现在到市场上买，真的你要会，你要懂的，很便宜的就能拿到一些东西。 对对对， 因为市场太弱了，现在的市场太弱了，真的是这样。 嗯，所以我最近也是经常有碰到朋友说这个经常会看到说我找一个免费的设计吧，免费设计设计一下，我也简单也没啥，但是您一定要想到这个免费设计是不是真的免费，还是说在您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给您的这个价格里面是吧，或者他会有一些提成啊，或者是因为毕竟人家要活嘛，人家要生活嘛，对吧？所以我真的特别建议那种找一个该多少钱多少钱，比如说你不用找太贵，大概比如说100块钱一平米，也就100平米就是10000块钱，那你把你的这个费用，装修的这种设计费用你给人设计师了，他其实就不会去从其他地方再去赚大家钱了， 没错， 而且还会给您省钱， 对 对吧？其实大家应该理解这个事情。 对，而且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设计理念，设计什么叫设计理念？ 嗯， 设计理念就是要把你的零零碎碎的思维，对于房间的思维归纳为一个完整的一个设计理念，而不是他的，而不是设计师的设计理念。有的时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那房子毕竟咱们业主住，不是设计师住。 没错啊，这一点呢，就是很多朋友亲身体验啊，我记得有一朋友就是之前呢，可能给了一个户型，说让设计师给设计，拿出来设计师以后设计图以后，觉得怎么都不满意，后来自己设计了一个，越怎么看越怎么舒服。 没错，没错，真的很多，我碰见我也这样碰见这样的特别多。 对， 就是你一定，因为我们设计的不懂设计的，可能我不会整体来结构来想，我只是想零碎的地方，哎，这个地方门我希望是这样的，哎，那个地方我希望摆一这样的东西，在你的脑海里都是零碎的。那么找设计的干嘛？就把这些零碎的给他， 对， 让他给你 归纳着一个完整的设计方案，对，而不是说一下子把房交给这设计师，你来吧，我不管了，你放心，那不是你住啊，那不是设计师住啊， 没错， 不是那么回事。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10月27号下周六的这个探店的活动，公益探店活动，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了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把您的电话和姓名啊一起呢发送过来，另外一个几个人一定要告诉我们。好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问题啊，比如说阿拉大梦说想问一下这个橱柜怎么去选择，像3元米的这个名牌的橱柜大概都在10000块钱左右，说如果选择5000多的橱柜呢是否靠谱，安全性是否合理合格，打算选择不锈钢台面或者是石英石台面，价格适中的橱柜是否有什么样些好的东西推荐。当然品牌子我们这儿不能说， 是你反正其实很简单，你一定记住4个原则就行了，就是不管它是再高端的橱柜还是再低端的橱柜，橱柜本身是什么组成的，首先你要弄明白这个，圆米可能我估计您已经知道了，圆米就是纵向叫圆米嘛，横向叫米数，纵向叫圆米，一个吊柜一个底柜，这就是1元米，它是按这么算的，4样东西你记住就行了，选择一个橱柜，像门板，这个门板台面，箱体，五金，因为4样东西呢它都是不同的东西来决定的，你门板你要烤漆的呀，你还是要 UV 漆的呀，对，像要哑光的呀，它价格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个箱体你是用什么呢，你是露水盒的呀，还是这艾格的呀，它也是不一样的，吉林森工的也是不一样的，台面你要不锈钢的呀，人造石的呀，还是石英石的呀，也是不一样的，五金呢你是要进口的呀还是要国产的呀，所以4样东西已经决定了你的橱柜的就是基本的一个价格体系了，另外一个就是像其他的东西呢，我觉得都是属于辅料类，你可以要可以不要的，你比如说跟你说我给你弄个钢帮抽吧，我给你弄个阻栏吧，我给你弄个阻泥吧，我给你弄个拉栏吧，那这些东西我可要可不要，但是最基础的来决定这个橱柜的这4样东西， 没错啊，而且再一次提醒您，就是买橱柜的时候经常比如说有朋友说哎，我要买个实木橱柜，我要买一个什么什么橱柜，那这个实木它指的是门板，对吧，它那个箱体它有可能还是别的材质， 没错， 所以这点呢您也要考虑清楚，就是我多花了这么多钱只买了门板，您觉得值不值，对吧， 对， 就是有些东西大家一定要明白他所说的这个东西指的是哪一块，对吧， 既然说到了板它肯定是有一个环保的问题，因为它板嘛，它毕竟是板，所以大家在它的封边技术上要看一眼它的封边是否是合格的标准的这种封边技术，反正对于某些这些环保控人来讲， 对， 像高老师，比如像你这样的环保控来讲， 我就不用， 你只要论到木材类的东西，在你这就不出现了， 直接 pass 了， 就直接 pass 了。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吧， 是 我觉得啊。 是， 我建议这位朋友啊，27号可以跟我们去看一下， 是可以看一看， 对吧？就27号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这个专门的探店活动，让您清清楚楚的看一看这个橱柜的各方面， 对，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大概多少钱比较合理？ 这里面的空间非常大，几百平米1元米的到上1000元米的， 对， 非常大， 对，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另外报名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们您几个人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给您安排一下人数啊等等，我们这儿有朋友想问一下，说这次活动中就是会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能简单的先透露一下吗？ 该就比如说我们该如何来选择瓷砖啊，如何来选择地板呢？瓷砖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呀？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看哪个方面的东西，包括我们的马桶啊、洁具啊，我们主要是来选择它的话，我们看哪方面的东西，主要就是这些，你该如何选择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吗？价格因为价格空间非常大，从几百到几千，那么价格空间这一块我们来怎么样来断定，哦，这个东西物有所值，买的它是对的，所以就主要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包括我们的吊顶啊，包括我们的断桥铝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防盗门啊，包括我们的木门啊，橱柜啊，等等等等，包括电器，你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侧吸的呀，中式机、欧式机，我们怎么选啊？ 对， 就是在选择哪样的好一点啊，而且它的价格体系合理吗？就是主要按照这样一个，把它的，其实上把它真正的原理，把它一些的利和弊